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23集，坍塌。 宋志存跟李应那边正艰难而缓慢地占据上风，尸鬼一个接一个地倒下，众人背靠着被合围在中间，提着兵器杀向四面八方涌来的鬼尸。柳丝一根鞭子抽过去，鬼尸脑袋随即飞起，他的鞭子几乎没有停下过，一只手臂已经发麻失去知觉。巴桑与顾美人合力，一攻一守，合作无间。李应则与张松和刘清波合作，对付藤川葵等几个阴阳师。他们虽然初出茅庐，胆气却丝毫不弱，在几个式神的围攻下不见颓势。刘清波一把短笔在手，虽然不如飞井剑来的爽快，但那几只式神也已经伤痕累累，气喘吁吁。换作以前，藤川葵绝对不会把这几个毛头小子放在眼里，但他在长白山上受过龙身与何玉等人的重创，现在伤势还未痊愈。在身边跟他一起配合的也不是他最得意的弟子北池慧，而是另一名男弟子古奇树。古奇树虽然是他的座下得力助手，但论天分则不如北池。这次跟他一起出来，一是藤川葵身边需要一个帮手，二是古奇树想为师妹北池慧报仇，气势汹汹，想要手刃仇人。没想到仇人没能杀成，现在连自己也危险了。古奇树的式神被张松一剑扫开，直接往后飞撞在岩石壁上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式神在空中消散粉碎。古奇树也大叫一声，仰天喷血倒下。眼见李应他们这边暂时能控制住局面，宋志存喘过一口气，奔向龙身和人魔那边。 龙身，我来助你。 宋志存双手结不动冥王印，一跃而起，朝人魔当头拍下。 李， 他虽然跟龙虎山一位大佬学过道法，但这除魔印却是当年他游历云贵时遇到一名僧人从他那里学来的，经过宋志存自己琢磨修炼改进，威力自然毋庸置疑。这一声吼如暮鼓晨钟，凝聚了宋志存几乎90%的实力，霎时冲破重重的魔气，天雷一般划开人魔的结界桎梏，生生劈出一道生机。前方剑芒袭来，后方除魔印压下，两道白光与黑气相互交缠激斗，翻涌滚动。黑气咆哮着竭力想要往外扩张，却被两道白光死死压制。黑与白在气流的漩涡中竭力翻搅，黑雾急剧收缩退却，将人魔、龙身、宋志存三人团团包围。为了扼杀白光，他竭尽所能集中力量做最后一步，然而白光却在漫天黑雾之中绝不退缩。龙身与宋志存的力量两股合一，轰然巨响中，所有人都被强大的气流冲击波往后推开，重重的摔倒。白光漫天，宛若期盼已久的白昼，将黑暗彻底驱逐，终还人间一个光明。洞窟剧烈的震动，落下了不少碎石，连带地面也震颤起来。众人立足不稳，刚站起来又被晃倒。许久之后，一切才恢复平静，但硝烟散尽，日本人那一方却变了脸色。龙身与宋志存分别倒在地上，但人魔却不见了踪影。所有黑雾连带那身斗篷全都消失得干干净净，那些鬼尸与千尸勇也都散落在地上，白骨骷髅彻底没了声息。古奇树胸口闷痛，他被刚才的气流波及，身上也受了内伤，已经召唤不出尸神。但环顾四周，敌人那一方也没好到哪里去，他的目光落在了洞窟一角的炸药包上，咬咬牙勉力地爬起来，跌跌撞撞地走过去，拿起炸药包，他往凹槽里一丢，又要去拿刚才被摔落在地上的遥控器。忽然小腿一紧， 他猝不及防地跌倒在地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冬至抱住了他的小腿绊倒他。古奇树想也不想，一拳轰过去，直接就揍在对方的脸上。冬至忍痛还击，也给对方肚子上来了一拳。双方扭打作一团，两个人重伤在身，气力耗尽，没了傍身的法术，都是强弩之末，用的是人类最原始的搏斗方法，打架。古奇树的身材比冬至健壮一些，自然也占了优势。冬至的肚子上被接连揍了几拳，疼得他蜷起身体，见对方又要去够遥控器，想也不想就扑上去，把对方从身后死死地抱住，扭向一旁，又抬膝顶向对方两骨之间的敏感部位。古奇树疼得大叫起来。冬至正想补刀，脑后却传来一阵剧痛，他眼前一黑，踉跄几步靠在石壁上。那个偷袭他的日本人正想再下黑手，却被后面赶来的刘清波一笔直接捅进后背，扑通一下倒在地上，直接没气了。 我这也算还你的人情了吧。 刘清波扶着膝盖喘气道。冬至忍住眼前发黑的头晕目眩， 炸药包在凹槽下面，不能让日本人炸了，快去拿。 刘清波闻言，见古奇树往前爬，还想去够遥控器，直接上前又是一脚把人踹得晕死过去，然后跳进凹槽里把炸药包拿出来。见宋志存和龙身缓过气，起身朝这边走来，还得意道： 龙爵，宋爵，我拿到了。 地面忽然摇晃起来，幅度越来越大，地上的裂痕迅速延伸到了石像下面。宋志存脸色一变，对刘清波道： 啊，快跑， 快跑， 快跑。 冬至踉踉跄跄连滚带爬地把不远处的遥控器捡起来，死死地攥在手里，但又小心翼翼的，生怕一不小心就按下了爆破的按钮。他的身后巨大的石像摇摇晃晃，上半身的裂痕密密麻麻地散开，随即断开一截，往冬至的头顶砸下。 闪开！ 刘清波刚从凹槽下面爬出来，就看见这一幕，但他要跑过去已经来不及了，只能嘶声力竭地大吼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人影超过冬至的腰，带着他闪到角落里。下一刻，石像的头部重重地砸在地上，激起尘土无数。 啊，师父。 刚才被砸的那一下，让冬至头昏脑胀，眼前交错重叠，根本看不清人影。 遥控器给我。 冬至毫不犹豫地把遥控器交了过去，龙身把他往外推。 这里快要坍塌了，赶紧出去。 摇晃越来越厉害，石像已经大半部分都坍塌下来，从周围石壁落下来的山石也越来越多，众人纷纷后退撤离。龙身却回头跑向凹槽，不知道从口袋里掏出什么东西，趴在凹槽边，一只手在下面摆弄。冬至回头一看，恍惚看见龙身的身影，想也不想又折返回去。龙身不知妥当起身，见他跑回来， 还回来做什么？ 要走一起走。 龙身顾不上再责备他，直接拦腰把人带起，就往外面跑去。轰隆一声，石像彻底坍塌下来，直接砸在来不及逃跑的古奇树身上，烟尘与石块彻底将他淹没。 宋爵，这玩意儿怎么办啊？ 刘清波抱着炸药包跟着往外跑，一脸崩溃。宋志存抄了过来，众人一路跑到原来那个水潭边，他二话不说拆开炸药包外面的防水袋，直接把东西丢进去。 快下水，这里很可能也要塌了。 他话音方落，众人身后的山洞已经摇晃落石，堵死了通往刚才主殿的路。大家纷纷下水，冬至被龙身拽着也下了水，他手脚滑了几下就没有力气了，还是龙身直接拖着他往前游。在冬至窒息之前， 总算又一次浮出水面。出来的地方正是他们最初大战蟒蛇的那条河。 醒醒。 龙身拍拍冬至的脸颊，冬至面白如纸，浑身湿透，一动不动。刚才请神之后，与古奇树的搏斗已经耗尽了冬至最后一点力气，他现在别说胳膊，连一个手指都抬不起来。龙神无法，只得将他背起来。 现在到底是幻境还是真实啊？ 有人不敢确信，四处张望。地面摇晃的感觉还在持续，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水位开始上升，河水开始翻涌。宋志存皱眉头左右看了一眼，忽然看见黑暗中五个硕大发红的灯泡正从远处飘来。 是真的，赶紧跟我走，巨蟒追来了。 那巨蟒被他们弄瞎了一只眼睛，浑身都是伤，看见他们就像看见仇人一样，不把众人弄死绝不罢休。果不其然，似乎在黑暗中窥见宋志存等人的身影，那五只灯泡加快速度，瞬间拉小了双方的距离。 快跑啊！ 众人拔足狂奔，卯足了劲，沿着河流往外跑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